能匆匆遗忘。第一次遇见了大海，都天真的以为这是海枯石烂的言语。你为我唱过最骄傲的歌， 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 我是嘉宾世杰。 哎，今天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今天呢我在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啊，外面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 是的。 这个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要带伞，而且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行。那么今天的交通尾号呢是3和8，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车呢是禁止在五环路内行驶的。 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一个温暖的小细节，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花椒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么在9点整呢，我们会邀请到小书虫读书计划的创始人李想来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创业故事。那么您可以通过 FM98 和 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对，然后在这个青年计划里面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实时互动的内容。哎，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带来青年头条号了。 青年头条号第一条呢，就是说这个大型商圈临水景区周边车多易堵。我们来看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啊。市交管部门预计，本周北京的大型商圈和临水景区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加。交管部门表示啊，部分大型商圈会成为避暑的新去处，蓝色港湾、三里屯、朝阳大悦城、国贸中心、花香奥莱、汇聚购物中心周边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车流比较集中，车位、停车位饱和等情况比较突出。 那么临水景区呢也将成为热点地区，十渡、青龙湖以及欢乐水魔方和青年湖公园等等这些地方可能出现车多流量大的情况。 本周早高峰期间呢，预计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区、远通桥区、东三环南路等点段交通压力较大。晚高峰期间呢，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国门外大街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在周五的晚高峰啊，交通压力会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注意。 没错，这个交管部门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哈，近期啊，老国展啊、北京展览馆以及国家会议中心这些地方啊，将分别要举办展会了。那么这个周边的交通压力呢，将有所增加，周边道路啊将出现短时车流集中的情况。建议市民啊，在出行前要关注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出行的时候啊，要尽量避开会场周边的道路。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天气的一个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是降到了31度哈，千盼万盼，终于轮到这个高温闷热天气终于要结束了哈。 没错， 北京市气象台的专家就说啊，本轮的高温天气呢，从7月30号开始是持续了6天。那在这6天里面呢，北京的低层湿度较大，白天最小相对湿度呢在50%左右，夜间的最大相对湿度在90%以上，属于一个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天气。 其实现在啊，冷空气终于能够发挥一点它的作用了啊。到本周呢，雷阵雨将频频出现。具体的预报呢是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终于降到了31摄氏度哈、啊，大家可以从这个高温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一定要带伞啊，因为你会迎接大雨啊。今天呢入夜之后啊，仍然会有雷阵雨的。另外一次的雨量相对明显的过程啊，这个降雨过程呢将在明天的夜间出现，请朋友们啊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那从本周的这个气温预报来看呢，从今天到周日白天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到31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3到25摄氏度。总体上来讲呢，这一周多是雷阵雨的天气，这一轮旷日持久的蒸煮天气我们总算是熬过去啦。 熬过去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电影。长篇动画《似是青春》呢，已经正式在中日两国同步的公映了，大家有没有去看呢？ 这个《似是青春》啊，由绘梦动画的创始人李豪林、导演易小星、新海诚御用 CG 大师竹内良贵三人联合执导，以北京、广州、上海三个中国城市为背景，讲述了以衣食住行为主题的一碗乡愁、霓裳浮光和仙语初晴这三个青春短篇故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似是青春力求让每个观众都能够感受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律动哈。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呢，片方选择在配音中啊加入了部分的方言啊，方言带来的语言魅力啊，让观众拥有了更强烈的代入感。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方言，是哪一种方言呢？电影里到底有没有我们的青春呢？大家可以去电影院一同去感受似是青春的魅力。 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啊。这个最近特别火的小鲜肉啊蔡徐坤，他发布新唱片了，感谢歌友的一路陪伴哈。当红流量小生啊，蔡徐坤最近啊在北京发布了全新的一批唱片 One， 个人的首支 MV Pull Up、也是一同曝光了。那根据介绍呢，这张 EP 唱片 One 融合了多种不同风格的一个音乐元素，共同包含了三首这样的单曲，分别是 Pull Up、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and It's You。 那蔡徐坤表示呢，出道至今他将大部分的时间和心力都用在了音乐的创作上，此次呢也是全程参与了三首新歌的作词、作曲和制作，还在专辑封面设计等方面融入了自己的一个 的想法和创意。 哇，这正全能嘛啊！ 好用心。 对，值得一提的是，这专辑中的三首歌曲啊，都可以在 QQ 音乐等平台上免费收听了。 嗯， 蔡徐坤小鲜肉说啊，喜欢我的朋友们啊，从我出道以来为我付出了很多，这一次发歌呢，是我自己可以主导的事情了，所以啊，他想要把这些音乐当成礼物送给他们，感谢他们的一路陪伴。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科技方面的消息。接下来脱发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你们终于能够有救了。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呢，一种试验性的新药可以治疗脱发，未来呢还将有助于治疗牛皮癣等皮肤病，以及糖尿病或整形手术导致的伤口等皮肤损伤。 哦，也就是说这个新药可以不仅治疗脱发，还可以治疗其他的一些疾病。 是的， 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小鼠实验啊，这个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使用了一种化合物，成功逆转了脱发、发色变白还有皮肤炎症。研究人员表示啊，这种化合物呢会抑制名为一个糖鞘酯 的 脂肪 的 产 生。 哎， 这个专业名字太专业了。 对对对， 这个糖鞘酯呢就是皮肤和其他细胞膜的主要一种成分，和脱发有关，可能它会补充人的这个糖鞘酯吧，我估计哈。那研究人员也表示呢，这些发现也揭示了可以通过口服或者局部用药来治疗人类的脱发和皮肤损伤，但是未来还是要进一步的去验证这个新药是否对人类安全啊。 回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健康方面啊，现在大家拍照呢都喜欢用这个美颜滤镜啊， 是的， 我也不例外啊。但是美国的研究人员认为啊，频繁的使用这些技术呢，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审美观，从而引发心理问题。 波士顿大学的医学院研究人员近期就发表文章说啊，以前呢只有名人或美容杂志才会修图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完美，但是呢现在手机美颜工具非常的普及和发达哈，美颜照片呢是充斥着整个社交媒体。他们研究发现呢，这会诱发一类被称为体相障碍的心理问题。 哎，体相障碍是什么呢？这个是指个体客观存在某种轻微的外貌缺陷，或者是并不存在缺陷，但是他的主观想象自己外表丑陋并过分的纠结，最终啊出现病态的重复性行为，比如说抓挠皮肤啊，看皮肤科医生啊，或者是寻求整形等等。 研究人员还指出啊，大约有 55% 的整容医生接待过了为自己的自拍更漂亮而做手术的患者，但是呢整形手术是不仅无法治疗体相障碍这个问题，反而可能会使其恶化。就相当于你越整越想整，而且还解决不了这个体相障碍的问题。 其实确实最近我们看到在暑期放假的时候啊，有一项调查显示暑期是整容热潮的高峰期。 高峰期， 对， 那也就是说很多的学生在整 容，学生去整容。而且呢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下是，很多的学生他其实并没有基本的这个医学医疗的常识，他就去整容的话，你再选择一个不是很正规的只是想赚钱的这样的机构呢，真的往往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啊，风险很大哈。大家即使需要进行整容，因为这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嘛，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机构或者医院去进行咨询。 之前我们看到在我们那个北京电台有一档节目里面就说到哈，说有一个人去整形了，整形之后呢发现鼻子的鼻梁的这个地方有一块是塌陷下去了，然后啊他就去找到这个医院，这个医院说当时我已经让你签过协议了，你说所有的风险你自己会承担，所以那你就自己承担吧，这个就是风险。那这个人当然就不干了，是吧？然后就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我们从他这个医院的这个口径来说哈，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了，并且就是因为他们签订了这个协议，所以说医院属于概不负责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字是你签的，你已经同意了，而且会发现很多人呢现在还有一个出国整容热哈。 出国整容这个怎么说呢？ 对，就是很多的人觉得可能 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整容技术还没达到他自己的一个标准 啊，他觉得要求比较高， 对，他就要出国去进行整容，但是一般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情况嘛。之前很多的新闻就爆出说，去韩国整容之后呢，产生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纠纷，最终呢，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哇 啊， 那在这儿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叫做《你如今还好吗》，我们来听一下。 旋律不用回忆就能想起，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你，如今渐远了消息。不用怀疑，不曾忘记，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把感情想得像都是游戏，彼此都没好好珍惜。我后悔过，明知道我很爱 说。 互动话题是分享一个你觉得温暖的小细节。 是的， 世姐有吗？ 有啊，因为我最近不是放暑假在家吗？ 对， 我突然觉得很久没有回家之后，觉得父母做什么都特别温暖，你知道吗？ 你没有觉得父母从第三天就觉得你烦了吗？ 因为我在家就待了一周，所以 那还行。 爸妈非常的珍惜我在家的时光，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真的父母对孩子那种爱，真的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温暖的爱。比如说我妈吧，因为其实我很大了嘛。很多时候都自力更生了，不需要父母去做很多的事情了。但是我妈妈现在还是我在家的时候，她会切很多的水果给我。但是呢，她每次都切得非常的小块，比如说火龙果呀、苹果等等这种，其实你自己啃一啃就好了，是不是？但是她每次都会切得很好，然后拿牙签放在上面，然后拿给我说：“来，儿子，吃水果。”我每次就觉得啊， 好好开心， 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感觉。 对，而且他每次都会，比如说他要上班嘛，但他可能会跟公司说我要早一点回来，然后早一点回来就是比如说给我做一顿非常好吃的午饭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时候我就会觉得，哎，真的在外面多累呀，还是回家吧。 回家多待一段时间哈。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个网友爱喝海水的虫子，他说：“哎，公交车啊，本来已经启动了，但是我看到我在后面招手啊，这个司机师傅就停下来等他，避开了一场大雨。” 哇，这个真的很好，因为我看过很多追公交车的情况， 对， 但很少有公交车真的就是看到他会停下来的情况。 对，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追公交的情况比较多。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公交等我们的时候多一些。 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是 司机师傅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了，是吗？ 可能是不是现在大家都不像以前，因为以前可能那个公交车它那个卡的那个时间特别紧，可能司机有这方面的一些压力，但我觉得现在大家更人性化了， 对， 就是觉得这个等一个人比你去卡那个时间可能更让人有一种获得感和幸福感吧。 是的，但是也要分情况而定哈，比如说在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很着急上班啊，各种事情的时候，如果等你一个人，那可能会引起全车的一个不满嘛。 我觉得早高峰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般大家都是一拥而上的上去，你再想追着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 确实也是这个情况啊。那网友蝴蝶结呢也说，这个一个温暖的小细节是这样的哈，他在寝室吃螺蛳粉，他的室友没有打死他。 我觉得这个同学啊，跟我的有一个室友非常的像啊。我的室友没有在宿舍里面吃螺蛳粉，他在宿舍里面吃榴莲，在大家午睡的时候吃榴莲，就是生生的把别人给臭醒了。 你们宿舍只有他一个人喜欢吃榴莲吗？ 对啊。 那我觉得我特别适合成为他的室友，因为我也很爱吃榴莲。 然后你们俩在别人午睡的时候一起吃榴莲。 我们一起吃榴莲。 哎，确实这个味道很大的东西啊，让人觉得。 如果室友不介意就好，但是如果室友很介意，我还是建议他出去吃。是不是？ 但是后来我们都原谅了他，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偷偷的吃了，觉得啊，我没有想到味道有这么大，然后。也瞬间也觉得他很可爱，就好吧，你吃吧。 我还以为后来你们自己尝了一下，发现哎，加入他， 大家一起吃， 对，成为了爱榴莲的一组。 并没有，那时候大家都很困。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椰汁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啊，跟喜欢的人吃饭啊，两个人要 AA，然后支付宝就转账给了这位朋友，还转多了，然后这位朋友啊，默默的还给了他，还写了一句备注说退给你，小笨蛋。哎呀妈呀，这真的是普通的朋友吗？ 我想说他退的是全部呢，还是只退了多的那一部分呢？ 我觉得应该是转的就退的是多的那一部分吧。 但是如果说对于我来讲，想要让我温暖的话，你就得全退给我。 哎，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足呢？另外看到这个网友朋友小木木他说啊，一个人出去玩，下了大暴雨，站在一个客栈门口躲雨，客栈老板啊让他进屋，还给他泡了蜂蜜柚子茶，还让他暖暖身子，等雨小了再走啊。这客栈老板真的是太善良了。 我突然想到今天不是下大暴雨吗？然后呢很多人就站在那个地铁的那个口嘛，就出不去。因为有的人呢他上车之前是没有下雨的，他也没有带伞。 万万没想到 出来的时候下雨了，在地铁口就焦急的等待。这个时候就会有好心人就会说，来走，咱们一起走吧。 哇，这真的是很暖心了。 但是不得不告诉他俩，就一把伞，今天的这个大雨是什么也挡不住的。 而且我们看到啊，就是我有一次在路上，就是我在路上特别着急那一天，然后我就实在是叫不到车了，我就在路边去招那个路边的那个招手。 哦，就是看有没有私家车可以带一下。 对，可以搭我一程。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小姐姐，开了一辆豪车停了下来，她说：“你要去哪儿啊？”我说我要去前面的地铁站，然后他说上我的车吧。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这个小姐姐真的好有爱心的。 你只是试一下，没想到真的会有好心 人。真的只是试一下，而且素未平生。他后来其实他没有把我送到地铁站，他把我送到了目的地。 哇， 对，因为他也 是顺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对，他也是顺路，我就当时觉得还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世上还是好人多嘛。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必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说。我们下面呢就进入到了奇葩青年 有 话 说 的环节了。 嗯， 哎，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起床先拿馒头在卧室拍照，这样的暑假作业笑翻了网友，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大家知不知道暑假里面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呀？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上培训班、刷题，特别是学生啊， 对呀、 做到暑假作业就头疼啊。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早上起不来床才是最困难的最高峰啊。 嗯， 网友小雪就发来消息说呀，有老师专门针对这个难题布置了一项新型的杀伤性作业，就是让你每天早上6:40之前起床拍照打卡。 哇，在暑假的时候还要6:40起床，我觉得真的是 好痛苦， 好困难呀。 我们来看看他的要求都是啥哈、啊？有这个迎着太阳拍照，背景里还要有太阳。 哇， 你想啊，他肯定每天都设置一个新的话题、让你去做啊，新的动作不可能每天都一样啊，不然你每天都发一样的照片，这怎么能行，是不是？ 嗯， 你看他还说了啊，可以手里拿着馒头，以卧室门为背景拍全身照，多详细啊。 嗯， 你看还有 什么，三个条件的。还有另外的是，请大家以家里的电视为背景拍照，还有啊，一天要求大家以奥特曼的姿势拍照。啊，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他起得来吗？ 他应该每天有动力起来，因为可以看到学生们各种奇奇怪怪的各种姿势的照片，特别开心。但是也有网友评论说啊，老师，您不知道有回笼觉这么一说吗？ 还真的是哈。而且啊，我觉得如果6:40他真的不想起来，比如说他半夜2点才睡，你让他6:40起来，他这个拍一照片哈、他可能回笼觉睡的时间更久。 还不如再迟一点 啊， 对啊， 让给大家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充足的一个睡眠时间。 既然是暑假嘛，就怎么高兴怎么来吧。 谢谢老师吧。 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人暑假被迫早起，但有的学霸暑假就去上课了。网友莎莎发来消息说，今年暑假一群高中生到南开上课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年呢，南开大学在夏季学期首次面向高中生免费开放了学院的专业课，只要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呢，都可以提前申请参加。上课期间呢，凡是按照要求完成学习并且成绩合格的高中生，南开大学将出具成绩证明，而且呢，如果这个考生在今年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学校呢还将对考生已经学过的课程和成绩给予认定。尽管是大学里的专业课呀，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对高中生们也并没有特殊的照顾哈。结课的时候呢，高中生和本科生使用的是同一张试卷。 哇，这个难度还挺大的，我觉得、让一个高中生突然在没有适应的阶段，一下就蹦到大学去学这个课。 专业的课程， 然后你还要参加他们一样的考试， 嗯、 还挺难的。 对啊， 记者了解到，在国外高校，尤其是名牌高校啊，每年假期其实都会举办各种各样针对中学生的公开课程， 嗯、 为中学生开设各类的科研实验和交流活动。 嗯、 那么这些学校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提前选修大学课程可以较好的解读中学教较好的解决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衔接问题。 嗯， 好的，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山羊角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啊，在山东淄博，23岁的大四学生赵浩每天都在学这个图书馆 学 习，准备考研。他给自己啊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每天学习、健身和女朋友视频。 哇，最后一个计划、 啊、 听起来好开心哦！ 怎么搞得好像像一个正式的正经工作似的？ 我觉得吧，他每天这个详细的计划，主要就是为最后一条制定的啊、 嗯， 跟女朋友视频。 对， 张浩说呀，女朋友呢在一所985的高校上大学， 哦、 他们在一起已经有10年了。 是不是早恋了？ 23岁的大四学生，跟女朋友 13岁 在一起10年， 13岁也就初一吧， 初一初二， 初一初二的时候你就谈恋爱了呀？ 嗯， 哦，这可千万别让爸妈知道呀！ 哎，他这个健身呢、啊、学习都是有理由的哈， 嗯， 因为女朋友非常的优秀，他是为了自己能够配得上女友，所以才开始了考研和健身。 啊、哦，这个之前就是跟我们好多看到的类似的奇葩青年有话说都差不多。 嗯， 有一个呢是一个学生哈、啊，他努力奋斗了一年，终于以全国第一的成绩啊考上了一个专业的研究生。 嗯， 然后别人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厉害，你的动力是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女朋友就在这个专业啊，他一直帮我补习。 所以说呀，这个我和优秀之间嘛，就差一个女朋友了呀。 嗯。说的也很有道理哈、 嗯、 这那我和优秀之间差一个男朋友是吧？ 你已经很优秀了， 要不要帮我补习一下哈、 啊、你可能现在好的，接下来网友小鹿也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呀，前几天一位20岁的男生的手啊被一瓶冰可乐给炸骨折了，这怎么回事呢？ 哦，这事情啊是这样的，有一天啊，这名男生从冰箱里面拿出了一瓶冰镇的瓶装的可乐准备喝掉， 嗯， 一不小心啊，这可乐就掉在地上了， 嗯， 就在他捡起来可乐打开瓶盖的瞬间啊，这个可乐瓶就炸裂了哈，他的虎口处啊被炸开了一条口子，这送到医院之后啊，检查发现他的左手拇指的胫节指骨啊骨折了。 天哪，一瓶冰可乐的威力竟然会这么大哈、 嗯、 据说呀，这个可乐是碳酸饮料里面的溶解了二氧化碳，所以呢在落地碰撞的一瞬间呢，可乐瓶发生了一个剧烈的震荡，可乐的溶解度降低了，二氧化碳呢就会从中释放出来，它那个气压呀，瓶子里的气压就非常的高、 嗯、 这也是引起瓶子爆炸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 你知道这个爆炸的这个水压达到了多大吗？ 啊，我不知道。 相当于200米高的水压。 啊，那我觉得这骨折算轻的了， 啊， 是吧？ 啊， 以后还真得小心。 还好这个瓶子小哈。 对对对、嗯，所以大家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你想喝冰镇的饮料啊，不妨先把这个饮料你倒在比较大的容器里面， 嗯、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啊、 嗯， 或者是加点冰块什么的哈，这样可能喝起来更加安全一点。 是的， 嗯。 接下来呢，网友清平发来消息，前几天呢，武汉一家服装厂的员工小张在帮公司采购的时候呢，意外获得了支付宝4888元的余额宝红包大奖，本来以为呢这个是个天降的喜事儿哈、 嗯、 没想到啊，小张的老板知道之后呢，却说这个红包是属于公司的，还要求从小张的工资里去扣掉这个红包的金额 啊、 哦、而且你知道吗，小张一个月的工资才3500块 啊啊、哦哦、那一个月工资还不够呢。 对啊，4888嘛，扣完了红包你还得倒贴。 我觉得他这个还挺惨的哈， 嗯， 而且啊，他在这个论坛上寻求意见，说这个、嗯，哎，我钱是自己挣的，我到底要不要交给公司啊？ 嗯， 就有人觉得这个支付宝账号嘛是小张自己的， 嗯， 付款中了奖呢是他自己运气好吧，所以这钱啊应该属于他自己。 是的， 但是也有这个网友啊说，小张付款花的是公司的钱，所以中的红包啊理应要还给公司了。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啊、 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嗯、发朋友圈切记要屏蔽老板呀， 这事老板不知道。 对啊，怎么让老板知道呢、啊、 是 吧， 是、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张啊，可能当时一激动， 嗯， 而且 他可能没有想到啊，老板觊觎他这个红包的这个奖金， 对。这突然一下，这到手的4800块钱， 这也讲不清楚呀。 对， 确实是给公司买的东西， 对， 确实也花的是这个公司的钱去买的东西。 嗯， 哎，很难讲。 但是点的那一下是他点的，对不对？ 哎，这个， 哎，我们 分一下吧，要不 祝小张好运哈，祝你幸福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蹦达猫发来消息跟我们说哈，湖北云梦啊，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为了筹集上网的费用啊，他入室盗窃了。然而更奇葩的是，他翻窗进了别人家里，首先到了厨房里面做了一顿饭啊，这做饭没声吗大哥啊，然后拿走了失主家里的酒来喝，酒足饭饱之后，他还去浴室洗了个澡啊，看了个电视，直到第二天才离开。他以同样的方式又光顾下一家的时候被人发现，并且当场抓获了。 这个小偷真的是佛系小偷，心好大呀， 他觉得这个主人不会回到家里来吗？ 他应该是觉得既然偷了就享受着偷吧， 哦， 不要偷的那么怎么说呢，小心翼翼啊，要大大方方，他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他好理直气壮呀，这个小偷。 我是听说过有人偷了之后呢会洗个澡，但是没看过做这么全的啊。你看他 偷了之后要沐浴更衣重新做人。 对，他偷的相当虔诚啊，很吓人啊。 啊，然后但这我觉得这小偷嘛，你偷东西呢你就敲个声的呗。不过我觉得像这样的哈，就被抓到了也是应该的。 我觉得他好像是特别希望被抓到，因为我觉得正常的小偷不会有这样的心理去做这样的事情啊。他偷完就走啊，他这种偷完了还在这儿做饭洗，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给别人把家收拾一下啊。 我觉得那不能，那你说这他偷的钱也许还是吧？ 也是啊， 人家还得收点劳务费。 没，最后他会觉得我这偷钱那是应该的呀。你想，我虽然吃了点东西，但是我把你家收拾干干净净的呀。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他就干脆做个什么家政服务呗，你别偷了啊！以后咱们做点正经事儿啊。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网友尤佳发来消息说啊，有一对小夫妻小丁和小张，他们已经有2个女儿了，但是啊，这个丈夫小张说我还想要一个男孩，但是妻子说啊，我不想再生了。这事儿啊，他们老吵架。 那为了丈夫不得逞呢，小丁就偷偷去医院上了节育环，结果呀，丈夫是非常的生气哈，前两天呢就硬拽着小丁去医院去取这个节育环，小丁呢不接受，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干脆就报警了。小丁说呀，之所以闹到报警的地步，是和老公的这个一家人呢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 哇，那确实是哈，这个怀孕我觉得是一个 顺其自然的事情吧， 很辛苦的事情 啊，当然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你要怀孕的话，当然是要尊重女方了，那不然，那你来怀。 毕竟是娶回来的老婆嘛， 对呀、 你要爱她，是不是呵护她？ 对、 怎么能因为这样的一件就是现在看来非常不应该的这种思想，去让老婆强迫老婆做事情呢？ 对对对，现在不是这个流行养只小猫小狗吗？你不然养一只小公猫吧。这家里他就有男孩子了啊。给大家送上一首歌吧，叫做《学猫叫》，来休息一下。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了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 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 no no no。 好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分享一个温暖的小细节。 嗯，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网友朋友，他叫苏苏秋，他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啊，嗯，我有一个温暖的小细节，就是让同事帮我午饭带个饼，回来的时候啊，他从怀里拿出来的是这个饼啊，说怕凉了，热乎着吃。 好感动啊。 嗯， 那茶跑说呢，睡着睡着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去，舍友呢帮我捡起来叠好放在了椅子上。 哎，这被子掉下去怎么不给它盖上呢？ 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呀。首先这个睡觉的时候舍友没有睡觉啊，这是第一。第二是捡起来之后叠好放在了椅子上， 就是我叠好 放床上， 对，我也不给你盖，然后我就给你放起来。我们另外看到这个细雨菲菲他说啊，因为心情很差所以翘班了。 嗯， 同事发微信就批评了他，后面还补了一句啊，下次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给我说，我跟你换班。 哇，我在想这个同事跟他是不是对他啊有点感情还是怎么着，这么关心他。 我觉得有。 嗯， 我给你说个事儿吧。 嗯， 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这个脑回路比较清奇，神经的比较大条。 嗯， 他有一次就跟我说啊，说哎曼宁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嗯， 我说你说啊。他说我有一个发小对我特别好。 嗯， 我说嗯，我说怎么个好法呢。 嗯， 说我去找他玩的时候啊，他天天给我做饭吃，而且一做就一大桌，然后那个对我特别好，特别的照顾我，特别的体贴入微。 嗯， 哇，我觉得这个发小简直太好了。 嗯， 我去找他玩的时候，他真的是全程接待我，无微不至呀。我说啊，我说这个你发小是男的女的？他说男的。 嗯， 我说那嗯，这真的只是单纯的友谊吗？ 周围的人都懂了，就他还不知道。 对，而且他还非常的感慨的跟我说，啊，我这个发小啊简直对我太好了。 而且啊，这个发小竟然还没有女朋友。啊，你说奇不奇怪？ 哎，真是太奇怪了。要不然他以身相许来感谢一下吧。 嗯， 我这个同学真的是，哎，我心疼他的智商啊。 其实有的时候你细心发现，就会很多温暖的细节都是一种喜爱。 嗯， 就是这种对你的爱的表达嘛。 嗯， 是不是。 嗯， 那接下来一个呢，张某某就说呀，他每次去理发的时候，理发师呢都特别温柔的给他吹头发。 嗯， 特别的舒服。嗯，他觉得特别的温暖 啊。哦，那可能 他是平时是被什么 自己吹头发的时候就把头发都薅掉了。 他是怎么吹的头发会觉得理发师吹头发就温暖了呢？ 嗯，他可能是用冷风吹的吧。 也有可能是这个女性顾客他有一个特别帅气的理发师， 怎么样都觉得他好。 对对对，嗯，很有这个可能哈。网友大小罐啊也为我们发来消息说呀，出差了好久的男朋友呢到我家做了我最爱吃的菜，第二天呢一早又继续出差，晚上自己下班之后呢打开冰箱发现冰箱里面呢是塞满了蔬菜水果和肉，一瞬间超级想家。 哇，我觉得这样的男朋友，哎呀真的是不错哈。 嗯，他应该也超级想娶了，不然不会做得这么细心。哦，对不对。 哎呀还真的是。 嗯， 所以这我刚才那朋友哈。 嗯， 你们俩就说开了吧。嗯，你看人也天天给你做菜。是不是。 是啊， 就是就他就差一个女朋友。 我觉得你应该提醒他，你作为朋友啊。 嗯，我已经提醒过了，他不相信。他说没有，他都没有跟我表白呢。哎，你说他不知道有一些男生就是很腼腆的吗？ 嗯，他是通过这种行动在向你表白呀。他怎么没有向你表白呀？是不是。 是啊， 你就这样劝他啊，下次他就知道再做出这样的行动其实就在对他进行表白嘛。 啊，是啊。 嗯， 另外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件我觉得很温暖的事情嘛。 嗯， 就是我住的那个小区啊，我那个楼层我的邻居。 嗯， 邻居呢是一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啊就平常特别喜欢收大家的那个快递盒子。 嗯， 然后我们自从知道了她喜欢收快递盒以后， 嗯， 我们就会每次要把这个快递盒扔出去的时候就把它清理干净。 嗯， 然后把那个盒子放到她的门口。 哦， 然后我们再把自己的垃圾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放到自己家门口什么之类。 嗯， 出门会带走。 嗯， 自从这个老奶奶知道我们是专门给她把那个盒子放到那儿的时候， 嗯， 她每天都会把我们的垃圾带走。 哇，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那个楼道里面是没有人来专门负责收垃圾的，所以每次我都看到门口的垃圾没有了，我就知道又是他收走了。但是这就是一个互相温暖的一个过程。 对，一开始你温暖了他，他感受到了之后又回馈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给你。 对， 而且 我觉得， 大家都感受到了这种方便嘛，是不是？ 对， 他不用到处去找这样的快递盒， 对， 然后你也不用就是特地下去倒垃圾。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邻里之间是一个很难得的关系，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可能住了很多年，然后我跟邻居都不认识。 但是现在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你们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特别好的关系，成为朋友啦，是不是？ 对，大家就熟络起来了，而且会互相帮忙，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特别好。 哎， 青年说，继续说。 我们回来说到今天的靠谱青年，靠谱青年今天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席卷全球的高温天气哈。今年夏天呢，整个北半球啊都在发烧，什么原因导致了高温肆虐呢？极端天气，这种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呢？哪些方面值得我们人类警醒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哈。据说呀，今年这个四大洲是同时发高烧，比如说欧洲瑞典呢，高温引发了多处的森林火灾，挪威、芬兰和丹麦也是分别出现了非常罕见的高温，希腊雅典遭遇了40摄氏度的高温袭击，并引发了火灾。英国的部分地区呢，持续的高温干旱呢，导致了有上千人死于和高温有关的疾病。 我们看到啊，就连北极圈内的一些气象站哈，也观测到了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森林大火甚至啊在北极圈内燃烧起来了。 所以很多的北极熊这生存就很成问题，最近网上也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哈。 亚洲的这个日本中暑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多人，而且韩国7月23号的最低气温哈，创下了111年来的最高值。那么这样的高温啊，也是导致了10多人都死亡。 北美洲呢，加拿大魁北克省7月初也是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罕见连续高温天气，导致了数十人的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侵袭，多地呢也是因为高温诱发了火灾。 北部非洲啊，7月初摩洛哥出现了43.4度的高温，阿尔及利亚东部的瓦尔格拉最高的气温更是达到了51.3摄氏度。 哇，51.3摄氏度， 想一想真的觉得很恐怖了。如果是这样的温度的话，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 是的， 真的是没有办法出门哈。 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变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那我们的小编也告诉大家哈，这个根源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极端天气的频发是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有关。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这可能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要的原因了。 那就咱们国家而言啊，国家气候中心的相关研究就认为，未来我国夏季极端高温事件的出现的概率啊还会大大的增加。那么到2025年左右啊，至少有50%的夏季可能出现长时间的高温热浪过程。也就是说，像上礼拜那么热的情况，在夏季的这几个月里面有一半的时间都那么热。 我 很恐怖吧。 我在想这个问题哈，会不会现在到了夏季之后，整个夏季就很少下雨，然后要下雨呢就是下像今天这种 大暴雨， 然后要热呢就热的就是你整个人都感觉要被蒸发了，都要干掉的那种情况。 所以这两种都是极端天气嘛。专家指出啊，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呢，全球的极端天气事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显著增多，预计未来可能越来越多。是人们必须要警醒了，要积极的采取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不然哈，这样高温极端天气将在明年夏天、后年夏天更加的肆无忌惮的占领地球了。 是的，说到这个环保的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注重环保、注重绿化，才能减轻这样的一个温室气体的排放，也能够让大家不那么在夏天，对不对？大家想一下啊，你不那么环保，现在看来是一件小事儿啊，但是到后面它 就会引发全球的气候变暖，再到后面影响到你个人的情况，就是你每天热的不行不行的啊。 对，而且因为中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哈， 是的， 你也要有一个这样的环保的意识。 而且最近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高温天气出现，很多在外工作的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嘛，比如说这个供电部门，很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电路不稳定啊，你想大家都开始用这个空调啊什么的嘛，特别容易导致电路的问题嘛，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我们今天的上半时段的节目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关月为您编辑的。那么稍后呢，我们这个世界呢会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还会请来全新的嘉宾，他是李想啊，李想带来他的哪些故事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下面呢，一首《彩虹金刚》来送给大家，希望待会儿啊，这个天空能放出彩虹来。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加几年手指就是加心灵。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瘾，吹几杯可断黑茶的心情。浪花是彩虹星星 ，Baby Baby Baby 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化成喇叭的鼓形，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你自自手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扬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摇摇。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 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青年说。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个板块，就是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全新的嘉宾李想，来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想 ，Danny 叔叔。 嗯， 好多小朋友都叫我 Danny 叔叔。 嗯，为什么呢？是你。 对，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件事儿嘛，啊，成为了一个孩子王，然后这个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啊， 所以说小朋友们都喜欢管我叫 Danny 叔叔。 嗯，啊，那你现在的职业是？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个创业者。 创业者，那你创业？ 听起来好牛的样子。 创业的内容是什么？ 创业的内容呢，就是来做这个儿童的双语教育。加上我原来的专业播音主持嘛，对吧， 嗯， 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这个英语，然后给小朋友们讲双语故事，然后通过双语故事来学习英文， 嗯， 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啊，那你以前是双语主持吗？嗯， Yeah, sure. You can tell. 怪不得哈！其实我们，你怎么今天笑得这么魔性啊？其实之前我们的这个 Danny 叔叔已经来过了我们的青年广播来做客过了， 对对对。 但是上次呢，我们讲的是他留学的一些故事， 嗯， 这次呢，他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教育的一些故事。 哎， 嗯，之前你是做了一个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选择辞职去做幼儿教育呢？ 因为开钱少啊，不，啊，因为那个我感觉哈。就是我是那样的一个人，我特别喜欢呢，就是让我的生活多几页啊，就人生要多翻几页嘛，对吧？啊 ，different pages。 嗯， 所以说呢，做主持人其实我也坚持蛮久的。 你坚持了多久？ 坚持了9年的时间。 哦， 做了9年的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嗯， 哦，然后做完节目主持人之后呢，自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因为人会是在改变嘛，对不对？ 嗯， 啊，然后呢，就想自己来创业，来试一试。 当然选择这条路呢也挺痛苦的哈，然后一会儿再和大家说吧。 一会儿再和大家说。 对， 其实我当时很好奇的一点就是，你开始做创业的时候，一开始你就选择的是幼儿教育这一个领域吗？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因为你喜欢小孩 啊？因为挣钱多啊。不，回到这个问题上了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呢，做教育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的啊，因为无论是从大学还是研究生这个读书的阶段啊，一直都是搞教育方面的研究啊，这是其一。第二呢，我觉得对于儿童教育来说，中国真的是有蛮大市场的啊，因为现在呢，我们这儿台政策对吧？然后呢，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小区里面走来走去的啊，这个市场是足够大的。啊，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商业上的机会。 嗯， 啊，那第三点呢，我认为做教育还是一个充满了这个朝气和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嘛，是吧？ 觉得自己在育人。 哎，对对对对对啊！虽然我自己没孩子，但是我要把我的爱给其他的所有的孩子。 啊，但是你如果说自己没孩子的话，那别人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你来教吗？ 针对这一点，我还真有个说辞啊，因为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创业团队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对、 我的其他的合伙人都是有孩子的，然后唯一呢，我还是算创始人之一。然后。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就问说你没有孩子你能教好孩子吗？对吧？ 对呀、你也不了解没带过。 我的说辞是这样的，如果我有了我自己的孩子，我就会把我100%的爱送给我自己的孩子 啊，没空管你们这些小朋友了、 只有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才能把爱 share 给大家 啊。好好听听啊。 OK， 其实也没有，我们觉得这个理想的这一份工作哈，还是听起来有那么一点难，但是同时又很高尚的一种你选择的这个道路。 好吧，你要说高尚，我就承接了这个词，我觉得挺好的，确实是挺高尚的，我觉得。 是啊，因为幼儿教育嘛，你从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一切思维的时候，你就开始教他，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是的， 不怕教不好吗？ 没错，没错。 你没有一定的压力吗？ 啊，我觉得压力是经常会有。啊，就比如说创业的一个压力嘛，对吧？还是引用我上次跟大家说的那句话啊，说创业呢，就是把自己从悬崖上推下去，然后在坠落的过程中给自己造一架飞机，看看能不能飞上来。然后呢，马云叔叔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创业这件事情呢，轻易不要选，如果选择了，就轻易不要改变啊。所以说呢，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呢，还是要坚持的走下去。其实啊，这个我还遇到过很多的这个非常。怎么说非常难办的事情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创业遇到了一些问题，资金链出了点问题啊，于是呢突然间我们所有的团队的这个收入就没有了啊，就像前一段时间不是有很多这个 P2P 的企业他们跑路了嘛， 对， 所以说这个大批的企业都倒闭了啊，但是呢我们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于是我们就想要选一个其他的路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嘛，选择的路径呢就是大家先去工作一段时间咯。于是我们就真的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真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真没有开玩笑。 你去工作了吗？ 我去工作了，我去工作了两个月，挣了两个月的薪水之后，然后 quit my job， 然后回来继续创业。 你去做什么工作了？ 我去做的是一个新媒体的工作。对，当时是做新媒体总监，薪水还不错。 那你没有就从此以后就不回来了？ 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因为就是如果你想从 A 点到 B 点，你一定要把目标明确，要不这件事情做不成，对吧？所以说呢，确定完目标之后，就要毅然决然的走向那个目标。 哇！ 即便这个路程是比较曲折的，像巴西队踢桑巴足球一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但是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初心上来，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有点对不起那家公司。 是啊，我觉得人家可能就是真的。经过了深思熟虑，然后说我们就要理想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 Okay， 然后你自来了两个月，说我不干了。 但是我有言在先呢，我在这个应聘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说我可能是要对我自己的这个创业这件事儿不能放下的啊。然后呢 就是这样，他们还是接受了 啊。对对对对对， 哇，我觉得你要好好感谢一下这家公司。 对对对，当然当然当然，对。后来我就没有要第二月的保险嘛，对。 我觉得他是解决了你的燃眉之急呀。 是的，是的。 那其他人也去工作了。 其他人其实还没有。有一部分呢还留在了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啊。那其实呢，这作为创始人吧，那其实还身上这个担子还是比较重的，因为你还要养活其他人啊，所以说需要做这样的选择。 那其实你在做这个幼儿教育方面啊。 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一些感受吗？ 其实感受还挺深的，就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呢，理解了很多这种新手家长还有新手熊孩子的一些故事。我感觉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来 share 一些哈。 嗯， 比如说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做儿童教育要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 嗯， 其实这个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得到的。 嗯， 就是经过了这个大千世界的洗礼之后哈，我们每个人呢，其实现在呢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成人，但是呢，保持自己的童心，要给自己找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不要让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讨厌过的人。OK， 你曾经讨厌过的人大概是一个， 比如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大人。对吧？ 嗯， 我就觉得呢，他们不重视孩子的这个思想， 嗯， 不重视孩子的意愿，啊，于是呢，我很讨厌他们，啊，所以说呢，不要让自己成为自己曾经讨厌过的大人， 嗯， 就要保持一颗童心， 嗯， 包括我们在这个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在创作原创故事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就会经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们怎么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这些匪夷所思的情节呢？ 嗯， 其实呢，我想就是回归童心。就是站在儿童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世界，很多世界上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其实作为成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其实他们在心理发展整个这个年龄阶段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些事情还是非常感兴趣和充满了好奇的。 嗯， 用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好玩的思想就会迸发出来。 哇，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个原创故事，然后受到了很多的这个点赞啊。 嗯， 这个故事呢大概讲的就是在我们奥林匹克中心的鸟巢，然后呢，有一只大鸟是外星球来的 啊， 然后在鸟巢下了一个蛋，就它巨大无比，然后下了一个蛋，把蛋放在 刚好放在那儿， 放在鸟巢里了，对，其实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呢，就是最开始我是驾车，然后从鸟巢经过，然后突然就有这样一个点，然后鸟巢是一个地球上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巨大的体育场了， 对。 但是如果对于其他维度星球上的生物来说，会不会就真的是一个鸟巢呢？哎，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系列故事，后来还讲了好几集，然后大家感觉这个挺有意思的。 还变成了一个连载的是吧？ 对。 我们下面送给大家一首很欢快的，近似于儿歌的一首歌吧，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 好嘞。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哪哪个哪哪哪个哪个哪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那个 OK， 那我来继续来分享关于这个熊孩子的事情哈、新手家长还有新手熊孩子的故事继续开讲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这种新手家长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在自己的面前表现得非常的矫情啊，比如说呢他就会经常的大声的哭 啊， 然后大声的叫啊，妈妈我要买那个，妈妈你不理我了，对不对？然后呢在陌生人面前却不是 特别的乖，而且你觉得他的情商突然提高了，就不止一岁两岁， 提高了好几个档级。 对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在儿童教育学心理学里边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解释，叫寻找安全感。 哦， 其实孩子啊是在不停的用他这种哭闹来试探家长的安全感底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到底使多大劲儿让你烦，你能真的烦我，就我要来试探你 啊、哦、 因为我需要在你这儿寻求安全感嘛、我需要在你这儿找到安全感，于是呢我就要来试探你的底线啊、我来买这个东西，我要买这个东西，我就要买，你买不买给我，你要买给我哦，妈妈爱我OK， 你要不买给我哦，妈妈可能不那么爱我，对不对、 哦、 然后呢我不停的哭闹，爸爸妈妈会不会就还是依然爱我？如果他依然爱我的话，哦，亲爸啊，亲妈，是吧？对吧？如果他不是真的这个，如果真的上手就打我了，然后怎样，他会对这个他的安全感有很大的消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需要做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就是一定不要轻易的动手打孩子。就比如说孩子非常吵闹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去啪一嘴巴，然后说你再闹，我就打死你。OK。这个时候丧失的是孩子对你的安全感的这种感知。 哇、哦！但是我觉得无限度的忍耐也不是个事儿啊。 对，所以说就要有好的方法了 啊、 哦，对吧？那这个呢，我们来举一个其他的例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嗯 啊，比如说很多女生在面对自己的男朋友的时候，就会显得比较矫情和苛刻一点。 嗯 啊，对不对？比如说，经常那个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你妈妈和我同时掉在这个河里了，就先救谁？ 先救谁？ 对吧、哦？其实这是一个很矫情的表达了啊。这个时候，男生如果非常正儿八经的跟他讲说 ：“OK， 这个老婆我一定会先救你啊。” 嗯， 对吧？他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假，对吧？这个回答太假了。 那该怎么回答呢？ 对吧？那你回答的时候就一定要讲点策略了，对吧？对吧？首先呢，你要问说这个，哎呦，老婆，你看你会游泳，是不是可以自己游上来？开个玩笑。那其实呢，孩子也会面临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啊，当他呢真的用这样的这个底线的方式来测试你的时候，他内心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套路，像我们成人一样说我来测试你一下。但是其实这是人之常情， 潜意识、 潜意识会帮助他做这件事情的。对，他真的来测试你的时候呢，其实呢你要给他来讲一讲道理，疏通这样的道理啊，然后呢真的用爱来回答他。比如说妈妈我要买这东西，我就要买，对吧？你要告诉他，你说这个东西啊确实不错，但是呢咱们不能够想说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行，对不对？那这样吧，妈妈先给你买个什么小东西，对吧？我们来替代一下，或者说呢妈妈呢回家呢都给你吃点好吃的，对吧？总之呢你要用爱的方式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而不是直接的否定他， 不能很强硬的、 对对对，不行买，你要再说要买这件东西我就打死你。 嗯 啊，这是肯定不行，或者吓唬你，对吧？这也是不可取的、啊，所以说这样的问题经常会出现在新手家长还有新手熊孩子的身上 啊。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家长是他真的忍不住， 他真的是对、当然了，这个总会在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再加上孩子的问题，其实处理起来有的时候会很棘手，也会很焦虑很着急，这个时候呢需要家长有足够的耐心，因为这个期间对他孩子的这个引导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有了小孩，我真的忍不住我冲他发了脾气，我说了他，或者说我打了他，我后悔了，我还有补救的方法吗？ 你当然有补救的方法了、对吧？因为呢孩子一定知道说你应该是爱他的，对吧？那你已经表达了对他的不满之后，你一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圆滑的把他收敛回来嘛，对吧？让孩子重新建立对你的这种安全感的信心嘛，对吧？所以说呢，那这个时候那你就要采取一点 这个抱大腿的方式了。有的时候呢，抱小孩的大腿其实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工作，就往往被一些家长所忽略。 嗯 啊，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没有必要， 对 对不对？一个孩子们怎么样，打一下踹一脚，对吧？ 过两天好了， 过两天就好了。其实不是的啊，在这种爱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一定比在这种粗暴的对待的这个方式。就建立起来这个孩子的这个信心一定会不一样， 嗯，就是在信心方面他会有所差别， 对对对对， 其他方面有吗？ 另外呢，我想提醒各位新手家长的是，面对自己的新手孩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传统教育不能丢，就是读书两个字一定要有啊。我发现呢，现在很多小孩子在这个电子产品这么发达的今天啊，在不停的在使用手机，在使用 iPad， 对吧？在不停在玩游戏，然后爸爸妈妈呢，有的时候呢是这种听之任之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孩子在闹，一个最好的解决他不闹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把手机丢给他，对吧？ 打游戏吧， 你自己玩去吧，对吧？然后他马上就不闹了。那这种方式其实是不正确的啊。从小呢，如果说你让他感觉到说玩游戏这件事情很好玩，OK， 那他当然就觉得说我如果拿到手机玩游戏，我就会安静下来，对不对？那你如果从小让他觉得读书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他可能慢慢就会建立起良好的读书的习惯。 那怎么应该让他发自内心的爱读书呢 ？OK， 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数据吧，这组数据还是挺惊心动魄的。这组数据是这样的，每年读书的一个数量的统计，啊，这个是把成人也放在里边的。比如说，2017年的最新统计数据，以色列这个国家很了不起哦。它的这个人均读书数量是64本，就是一年要读64本书。Okay, 哇，这个非常高了， 非常高。 因为我们有5本吗？ 他真的排在 top one， 世界第一位啊。然后呢，第二名是日本，日本每年读书40本， 也很高了， 也很高。然后第三位是法国，每年读书20本，第四位是韩国，每年读书11本， 第四位就已经降到十一本了 。OK，那我们来说一说中国，我们就不说它的排名了。OK，OK， 中国的读书数量。是这样的，2012年它的平均读书数量只有2.35本，每人只读2.35本书，你来想一想， 连3本都不到。 对，连3本都不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但是呢，好在它是有一个上浮的这个空间的。2013年达到了2.48本，2014年达到了3.22本，2015年达到了3.26本，2016年4本，2017年4.2本。也就是说我们在平缓的在上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说明我们可能现在对读书这件事情越来越重视了，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就即便到2017年最新的数据，我们也只有 4.2 本阅读量， 还是很低的一个数量， 还是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没错 啊。所以说读书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这个家长对我们的孩子从小来灌输这样的理念，说灌输有点填鸭的意思啊。但是其实呢，比如说从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artner， 也是我们的一个创业者，他对他孩子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就特别可取，比如说呢，他会把读书这件事情啊，像玩游戏这样事情一样给他控制起来，就是说 OK， 你要是不完成什么什么任务，比如说今天安排你打扫房间，你要是不打扫好房间，我就不允许你读书。然后从小他就会有一个反向激励，你知道吗？孩子从小就会感觉到 读书是件很珍贵的事， 很有意思的事情，对吧？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我特别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就不让我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我才能做到这件事。于是他拿到了读书的机会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珍惜， 如饥似渴 的要读书。对，当然小时候读的那个书可能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是绘本嘛，那第一本本的就是比较好看的这种带画的下面有文字的，但这个对于养成孩子的阅读习惯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他家孩子叫天天啊，我们管他叫 TT 啊。那 TT 呢，每次来到我这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其他孩子都喜欢来看看说，你的电脑啊，然后看看你的琴啊，很漂亮是吧？很有意思，他来玩。但是天天第一件事情就到我的书柜上去就找书， 哇， 他自己会就自己去找好玩的书看。 他现在是几岁？ 他现在刚6岁。对，他就会觉得看书这件事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我终于得到一个机会，然后爸爸妈妈把我撒欢放出，我到了别人家里，我要好好去看书， 可以肆无忌惮的看书，谁都不要拦我。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件事情是给我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这些新手家长一些 启发吧。 哦，还真的是哈，把读书要当做一件和游戏是一样需要控制的事情。 对， 所以他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 对对对， 很珍惜。 那我们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把其他的这种孩子的良好的习惯也把它建立起来。 嗯， 对吧？你比如说孩子运动。啊，有很多小胖墩儿，他觉得这个运动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啊。那我不喜欢运动，那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控制他？就比如说，如果你不好好完成作业的话 ，OK，那你就不允许出去跑步，对吧？ 嗯。 然后呢，他完成作业了就会撒欢儿出去跑步啊。所以说，等等这样的例子，可能并不一定完全都恰当，但是呢，需要家长针对自己孩子不同的特点，来用这种反向激励的这种方式，看一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出乎意料的效果。 嗯。那如果比如说有一种情况，你说我真的不喜欢，我确实是不喜欢读书，我确实不喜欢跑步，那这个还有救吗？ 当然这个东西是这个教育嘛，没有这个唯一的标准了，对不对？不同的人呢需要针对这不同的性格特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那我们就要考虑他的这个爱好的点、兴趣的点是不是真的符合他的这种天性。当然了，违背这个孩子天性也是一个特别惨痛的一个教训呢。你比如说呢，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我讲的一个事情，就很多传统的中国家长也是在我们儿童教育学心理学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听起来不像是教育的事儿，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孩子是惯用左手还是惯用右手的事儿，这个其实东西方家长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理解的。 对于中国家长来说，我们很中规中矩啊， 一定要用右手， 一定要右手啊。为什么你说右手，他抬的是左手？OK 啊，就说明你可能是一个惯用左手的孩子啊。叫聪明漂亮的孩子一般都惯用左手啊，不是这个没有规矩啊。对，那他如果惯用左手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遵从他的天性啊？如果说不遵从他的天性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问题可能非常的巨大。这个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如果说他惯用左手，你一定要板他用右手的话，很有可能引起他成年之后的运动神经失调。 啊，会这么严重吗？ 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比如说原来他可能能成为一个打羽毛球的国手，结果你让他用了右手啊，就他比较惯用左手，你让他用了右手，可能他就打不了羽毛球了。 哦， 对对对，就使他的很多的这种天生的运动的才华和机能得到了消减。这是你可能感受不到，但 对呀，我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不就是左右手吗？ 对对对对， 其实 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有一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嘛。那同样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道理推广到其他的这个道理上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就天生对音乐特别来感，对吧，他特别特别喜欢音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一定不让他学音乐，你认为是吧，这个年龄学英语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比较功利嘛，啊，家长现在很多比较功利嘛，未来要学英语，对吧？他还进入考试科目，还有评价体系，还有 assessment， 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让他学英语。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对他的一个天性的抹杀。那音乐这件事情，对于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可能中国少了一位好歌星或者好钢琴家而已，可能还会对他未来的情商培养、智商的提高都会造成激励性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时候家长是一定要注意的，就像我们左右手是一样的，不要以为他仅仅说我扼杀了他一个爱好而已，不这么简单的。 哇，那现在 有可能从生理上改变他，你知道吗？ 那我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哈，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钢琴，但是我妈不同意啊，她让我拉手风琴，会不会伤害到我？我现在要回去算账了。 我觉得这还好，钢琴和手风琴的问题 不会伤害到我吗？ 这都是音乐问题啊。 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大家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哎，怎么看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打开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新浪的一直播活力九八二房间，在这个直播的房间里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实时的画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李想，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想啊。这个经常我原来是做广播节目的嘛，是吧？做了9年广播节目，今天终于成为嘉宾啦！ 啊，非常的激动啊 ！OK， 那这个以嘉宾的身份参加到广播节目中呢，有一个问题啊，我经常没有镜头感，发现了是吧？ 对， 导播也经常提示说你怎么总远离镜头是吧？ 对，你怎么说话不看镜头呢？ 对，因为我是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呢、啊。 但我们这档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 OK，OK，、okay, okay, 先进了，先进了，先进了、啊。 其实刚才说到了关于幼儿教育的一些内容啊， 嗯，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留学节目，也知道李想呢是在很多国家游学过的，想在这里问一下李想啊，东西方教育观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啊， 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伯仲，对吧？ 嗯， 不能说谁的观点就好，谁的观点就不好。 嗯， 我觉得集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最好的，对吧？那给大家来介绍几个不同吧。首先呢，我觉得从教育历史、现代教育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呢，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历史时间确实还是挺长的。 嗯， 您比如说，上期节目我来的时候也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哈佛大学是1636年就成立了。那我们算一下是吧，手指头加脚趾头算一下啊，看看他已经成立了多长时间了，对吧？ 嗯， 那剑桥大学呢就更久。 嗯， 英国的一些大学比如1209年剑桥大学才成立。 嗯 啊，对吧？然后呢，牛津大学1167年就成立咯， 非常古老，都是 非常古老的大学哦。嗯，对吧？然后呢，我们清华北大什么时候成立的，大家来叫自己查一查是吧。 啊，刚刚过了是校庆嘛。 对对对，其实就是没多少年的时间。 嗯，对 啊。那其实从现代教育史的角度来讲呢，可能西方的这个需要我们汲取的经验可能会多一点。 嗯， 啊，这个是平心而论的一件事情啊。 嗯， 但是呢可能中国的这个教育理念更适合中国学生也说不准，所以说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言论只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哎， 嗯，好，比如说呢，这个第一个教育理念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用英语来说是 critical 然后和 compromise。 嗯， 啊，西方的教育理念讲的是 critical not compromise，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啊 critical 怎么翻译一下，要有这个，有这个什么叛逆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批判式的思维方式。然后呢 compromise 呢就是妥协。 嗯， 就要批判不要妥协。 嗯， 这是西方 要提出质疑。 对，西方教育理念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和中国教育理念不一样的地方。 嗯， 这一点呢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中国人也很有体会。 嗯， 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嗯， 开会的时候呢在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来和领导们一起开会研究问题的时候啊，整个会议桌上其实火药味是很浓的。 因为大家充满了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领导要提出一个观点的话，大家是要来给 suggestion 的。就是我认为可能这个不行， 而不是一直说好好好，非常对。 对对对，那 compromise 的一种会议形式呢，就是妥协的一个过程嘛。比如说 A 提了一个方案 ，B 可能要表达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还怕表达不同观点的时候呢，对 A 的心情造成影响啊。于是呢，从这个情商高的角度来出发呢，可能呢在否定 A 的观点的同时呢，又提出了很多的赞扬。所以说这个过程就变得比较的复杂。但是我们不能说谁好谁不好。没准因为。我们也有一种说法说，那我们会议最终是要达成一个 compromise 的，对不对？ 对， 要妥协成一个最终的观点的啊。那但是西方呢，可能这一点在过程上会有一些的不同，可能会提高会议的效率，也可能会提高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维护的成本。所以说这个我们不能说孰轻孰重啊，谁好谁不好。 对 啊，给大家来参考。第二个，我觉得东西方一个教育不同的理念呢，就是西方要讲究的是 practical not theoretical。 这个又怎么翻译呢？ 就是要以应用为主，而不是以理论为主。我们经常呢在这个国内，比如说你去参加工作的时候啊，你会呢经常会听到这个你的上级领导，尤其在公司里的时候啊，领导会给你提很多建设性的或者方向性的战略性的一些说法。领导们会很喜欢来做这种理论性的支撑 指引， 来指引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在很多西方公司的这个眼中来看待这件事情，就认为这是就这饼画的多大，是吧？对吧？对吧？这个很多的理论呢，可能付诸实践，它还需要一个实践的指引过程呢，对吧？所以说呢，凡是以实践出发，可能对事情的这个完成度和效率的提高可能更好。就是说需要实践家而不需要理论家。OK，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对不对？毕竟呢，我们出了这么多非常牛的企业，是吧？ 对 对对，就是从战略的高度然后来指引了一个企业的发展的未来。其实这个我们不能说孰轻孰重啊。但是呢，这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啊。我觉得一些中国家长也可以参照这样的问题， 对，可以了解一下。 对对对，你比如说跟孩子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老师在回答家长这样的问题，就是他这么回答家长问一个问题，说这个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怎么才能够学好英语呢？这是很多家长会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 而我就会经常接受这样的问题。但是有一类老师会这样告诉你啊，他会说这个曼宁啊，是吧？你想让你家孩子学好英语，OK， 我告诉你几个办法。 怎么办呢？ 首先 呢，老师 要好好背单词 啊，是， 然后要勤奋，然后呢要好好学语法，然后要多阅读，OK， 你听完会有什么感觉？你感觉这老师和说和没说其实没多大差别，你感觉到了没有？ 也是， 对吧？你说要勤奋。OK, how to, 对吧？然后你说多背单词。OK, 那 everybody knows, 所有人都知道说学好英语要多背单词，对吧？那怎样才能够更好的来记忆单词？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要有方法而不是只看方向嘛。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了。那如果说西方老师他可能会根据你的孩子的这个特点，他说你们家孩子可能比较好动啊，我觉得呢他可以通过玩来多学一些单词。比如说在玩的过程中啊，你跟他玩足球的时候，你跟他说一说什么 pass the ball, 然后什么 football 之类这样的单词，他可能会接触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啊。这个可能呢更有助于实践。当然从理论层面上来说，他可能就是提纲挈领的这种可能性会小一些，对吧？好，那还有一点呢，这个教育理念上的不同呢，我觉得是 open not close。OK, 那很多的这个中国家长其实是很 close 的， 对 啊，他会比较注重老师的说法，他会比较注重他孩子的这个身边的一些人的这个说法。但是接受一些比较新鲜的理念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颠覆一点的理念的时候，往往采取一种比较保守和一种拘谨的态度。这是从这个接受 idea 的这个角度来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表达情感方面，其实中国家长也是比较含蓄的，这和中国文化是有关系的。 没错。 对，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还好一些了，很多这个中国家长会说宝贝儿，我爱你，对吧？然后走的时候就妈妈爱你，对吧？然后可能也会接个吻什么的，对吧？但是在如果倒推几年的话，这种事情可能很少会发生。 对，说不出口。 对，我记得那个当时我们 也是在电台里面做过一个活动，就是母亲节那天，然后让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对妈妈大声的说爱你，然后让我们去打电话，就直接就拍，然后我们就要说，对吧？然后就有很多主持人就特别抹不开，我和我妈哪说过这话呀，对吧？ 这怎么开口呢？ 对啊。然后呢，在一些行为方式上呢，你也会发现西方的小朋友就会比较 open 啊，比如说他来做广播节目，他可能就哇 手舞足蹈， 非常开心的样子。对，但是你看中国小朋友可能坐在这里面就很仔细，大家好，我叫小明，今年六岁，我上小学三年级，然后对啊，所以说呢，就是怎样来释放自己，来放开啊，其实这个对自己的潜能的开发和挖掘可能会有很大的提高啊，所以 be a person open-minded， 这是我比较提倡的一种方式。当然不同人对这样的这个维度的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做保留，因为不知道哪个更好，你 try it， 对不对？不一定适合自己家的孩子，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在你创业的这些过程中来总结和体会到的吗？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吧。因为接触孩子的这时间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也就是创业的这一年多的时间，接触的时间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多。我相信跟随着整个创业的这个进展，整个过程肯定还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解，或者说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探讨和说的这些话题，可能再过个一两年的时间，我回来会跟曼宁说，我说曼宁，我觉得这个 我需要推翻。 我觉得那个前几期节目我们说都什么也不是， 也有这个可能， 有这种可能、 我们就给你留一个尾巴，然后 对， 希望你以后再有新的这个研究成果之后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网友朋友啊都说，哎呀，这90后都当妈妈了哈，这觉得是一个非常快的事情。 对， 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我的同学现在已经有了二胎了。 嘿呦， 对， 是吗？ 我的同学已经有了二胎，他经常会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大宝哈，大宝老不让这个妈妈抱那个小孩。就是只要他一抱他，然后这个应该是四岁还是五岁，这个小孩就肯定会哭， 有嫉妒心了， 并且对，会把这个小孩就会伤害他。问一下丹尼叔叔，像这样的问题出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哎呦，这个问题其实还经常会遇到的，因为这是一个一胎二胎的问题啊。中国刚刚有这二胎政策，很多的这个孩子，有的孩子他处理的就很好啊，有的老大他就会表现得非常的 generous， 对吧？他有的时候还会，比如说他妈妈问他的时候，有的那种测试嘛，是吧？妈妈要再要一个弟弟啊，你什么感觉，对不对？然后孩子就会很乖很乖，说我好喜欢要一个弟弟啊，赶快找一个弟弟，然后让我跟他一起玩吧，对不对？有的孩子就有这样的体现，有的就不是。你看我们看到有一些视频里面特别特别极端，对吧？说你要敢要弟弟，我就从这上面跳下去，对吧？我就再也不跟你好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呢，这个和这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和整个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性格是有关系的啊。那性格呢有两方面因素来决定，一方面是完全不能忽视的，就是 genes， OK， 就是基因，是吧？基因一定会决定他一部分内容，就比如说爸爸妈妈他可能基因里面就含有什么样的这个性格成分，他肯定还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这个家庭环境给他带来的影响， 没错 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单纯的就以为说他们家孩子怎么就懂事儿，说明他们家教育的好。他们家孩子怎么对这个事情就有不同看法，就是特别极端，说明他们家教育的不好。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对吧？这和基因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那排除这一点，如果说孩子有了这样的表现，比如说刚才曼宁说的，我特别嫉妒，或者我特别极端的在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啊，爸爸妈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我觉得可以给他讲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呢？ 就是用孩子的表达方式来告诉孩子一个道理，总比用大人的方式来告诉他一个道理要好得多。比如说你用大人的方式来告诉他，你说这是你的弟弟啊，你们血浓于水啊，啊是吧？这是你亲弟弟啊，你们将来是最亲的人呢，妈给你再生一个还不好，是吧？这就是用大人的方式来告诉孩子， 小孩理解不了， 懂什么叫血浓于水啊？什么我们是最亲的人呢？不是，对吧？你可以给他讲一个故事，比如说这个故事呢，我们原来就编过一个类似的，就有点类似于海尔兄弟，就是说这个哥哥和弟弟啊，就也有点像这姐妹，就是皮皮鲁鲁西西，有点这个关系。我们这两个人呢，因为我叫 Danny 嘛，对吧？我们这两个人，一个叫蛋蛋，一个叫妮妮。OK， 蛋蛋是哥哥，妮妮是妹妹。OK， 那蛋蛋和妮妮呢，在他们的这种兄妹的这种友谊之中，然后呢， 打败了很多比如说怪兽啊，比如说他们这个成功的夺取了这个什么什么蓝宝石，然后比如说他们成功的就在自己的这些配合下，然后在家庭的这个 family 的关爱下，他们成功的取得了某某某某某的成绩，慢慢的你用这样故事的形式来引导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慢慢的被带入，然后他会慢慢的建立一种情感上的基础，就认为说哦，原来有一个妹妹会这样好，原来有一个哥哥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他慢慢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或者说如果你从有二胎的这个计划跟大人套路深啊，从那个有二胎一个计划之初开始，你先不告诉他，你说那个妈妈给你要个弟弟或者要个妹妹好不好，你先不这样说嘛，对吧，我们先做这样的铺垫啊，比如说我们的讲很多这种兄妹联合起来然后战胜大魔龙的故事啊，等等等等的，他慢慢就会在内心深处就会有这样的一感觉，哦，原来有个弟弟妹妹还这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给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有一次去这个亲属家里边，也就是参加一个婚礼还是什么东西啊，我就看到呢，我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为我大爷家的孩子啊，然后呢我姑姑家的孩子，他们都是两个 啊， 然后呢因为最开始孩子也有破冰期嘛，对吧，当时最开始见面的时候还不是很熟络的时候，我还是个慢热型选手啊，虽然现在看不太出来，然后这个两人家就玩得很好嘛，就是因为人家是血浓于水嘛，对吧对吧，人家到了这个场地里面，然后他们就玩得不亦乐乎，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特别的 lonely 啊，然后我就感觉啊好孤单呐、那我如果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的话该多好，是不是，我就不这么孤单了啊。那其实呢就塑造这样的氛围，用真正能让孩子体验到的方式让他来体验这个道理，会比你直接天涯式的说教要好得多得多。 原来是这样啊。我希望我这个同学能够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听听我们的 Danny 叔叔给你讲的这个方法哈。 OK， 您可以加这个小书虫计划的微信公号做广告哈。 对，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在大屏幕上有一个这个小书虫计划的二维码。 哇，广告费没白花。没有收钱的。 没有。这个是一个帮助大家的一个渠道哈。如果说大家。 公号也是公益的哦，就是没有收费的哦。 对，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自己马上有宝宝了，马上要给这个别人家的宝宝想讲讲课什么之类的啊，你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的小书虫计划。哎，我看到现在啊，理想给大家准备了一张照片，这是一个合影。哎，这不是开心麻花的一个演员吗？ 对， 给大家讲一下吧，其中有什么故事 啊？其实呢，这个是我比较早年的一张照片啊，大家从现在我的镜头里的我，还有这个照片里面应该能够对 啊，简直认不出来啊！ 这个呢，我还比较年轻，然后刚刚入台不久，然后做主持人，然后就得到了一次机会，就是来采访开心麻花的成员团队 啊。 因为大家知道，开心麻花的这个主创团队，他们的这个原始成员基本上都是黑龙江地区的，我原来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工作啊，所以说呢，他们后来就回家乡，然后去工大做了一次演讲，然后我来进行了一个采访。当时开心麻花还非常的没有名望。对，就是我去采访之前我都要搜集大部分的资料来查什么是开心麻花，这名怎么这么奇怪、 干嘛的呀， 是天津的吧，十八街麻花呢还是吧，然后呢就一顿查完之后呢，然后做了这样的一次采访。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演员们还很青涩。艾伦你看当时多胖， 对 吧，现在已经变了样子了，已经有这明星相了哈，人家已经变成这个帅气的明星了，然后我现在越来越胖了。对，那现在开心麻花最近也有一部剧嘛，对吧，这个 西红柿首富 嘛，大家都去看了。开心麻花这一年的成长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他们从最开始的创业阶段，最开始他们就是几个人然后来搭这个舞台剧嘛，对吧，然后演的其实也挺水的，对，但是呢由于他们的坚持，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奋斗，有了今天的被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开心麻花的团队。所以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创业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而且当时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记得有一段采访给我挺大触动的呢，就是他们在谈他们自己创业的时候，谈到一个话题，就是创业其实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是说 OK 我辞职，对吧，我们电台不干了，对，然后我们自己起个事儿我们就创业了，不是这样的。创业其实更多的是在一种思考维度和态度上的一种变化， 思考和态度上的变化。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在某某某公司工作， 我现在在电台工作， 嗯， 我也可以有创业的思维， 嗯， 为什么呢？我可以把我这工作环境就当成一个创业环境嘛， 嗯， 对吧？这个前台有帮我收快递的，对吧？然后这个对吧？然后这个工资还有人帮我理， 嗯， 啊，这保险有人帮我上，对吧？ 嗯， 对吧？这其实就非常好的创业环境啊， 对 啊，那其实呢是一种态度上的独立，就是说我的思考方式不再是说我在为别人来做一件事儿，或者说我在给领导做一件事儿，我在汇报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创业心态，这是打工心态， 嗯， 打工者心态。那什么是创业者心态呢？是我全情的投入到我这项工作里来， 嗯， 然后我知道我是在我为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并且为我自己来积累经验，积累好的知识， 嗯 啊，然后呢为我未来的发展做准备，这个是创业者心态， 嗯， 哦，就我现在的资源，比如说 OK 我认识了曼宁啊， 嗯， 这呢其实为我积累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人脉，这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啊，反正我把你当好朋友，不知道你把我当好朋友，嗯，然后呢对吧，然后我在电台工作， 嗯， 其实呢我接触了，你看曼宁在采访不同的行业的人的时候，他在接触不同的好朋友， 嗯， 对吧，那我在为我自己积累人脉，而且呢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在积累知识啊，我的知识储备，然后我相信曼宁的在这个整个广播生涯中一定会得到非常非常重大的成长，对吧， 嗯， 这其实对我未来的无论是我继续在广播行业还是在我未来其他行业啊，谁也不能许谁一辈子啊，所以说这这么说没关系啊，我觉得对然后呢可能都是一个积累。如果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首先会更加认真的投入工作，工作特别有动力，因为你知道你都是为了自己， 嗯， 这个也是领导想看到的， 对， 对吧？他不会认为他自己的员工如果只是打工者心态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员工， 嗯， 首先他的员工没有创造力， 嗯， 他觉得我完成任务就好了，我为什么要 create 其他的东西呢？ 嗯， 对吧？那如果说我的员工有了创造力，而且又有了自主的工作能动性， 嗯， 那何尝不是一个好员工？那实在是太好的员工了， 激发了自己的无限潜能。 对对对，嗯，对于老大来说，对于 boss 来说，能够获得这样的员工也是他的一大幸事。 嗯，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工作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 嗯， 人生没有太长的啊，哦，人生最大的误会就是认为自己还能活很长时间。 嗯， sorry， 其实呢，人不会活那么长时间，对不对？那十年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说庸庸碌碌，然后很不开心，天天琢磨着啊，工作压力好大，我还得上这么多节目，我还得去做这么多文案的，那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很无聊， 丧失了乐趣， 生活就会 很 无聊，生活就很无聊。对对， 嗯， 如果说你真的更全情的投入一些的话，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有趣了， 嗯， 你会发现工作变得很有趣了， 嗯， 然后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有趣了， 嗯， 哦，那你其实就获得了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提升，你的维度上升到了一个创业者的维度。 原来这个创业者心态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重要 啊，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翔，就是， 嗯， 你对现在正在读书的在收听我们的广播的青年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OK， 那这个我要引用一句非常老生常谈的一句话， 嗯 啊，这句话呢，英文大家也听得懂， 嗯， 叫 "Yesterday is a history"， 嗯， 啊，然后 "Tomorrow is a mystery"， 嗯 ，"Only today is a gift"， so we call it present， 嗯， 对吧？就是昨天是历史，明天还不知道。只有今天才是上帝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叫它 present。present 也有礼物的意思，也有现在的意思嘛，对吧？所以说呢，就是要珍惜当下的生活，然后不要像 Danny 叔叔一样总讲故事啊，因为呢，实践出真知 啊 啊。然后很多的这种创业心态的人，他有了创业心态，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总是在想。 嗯， 想是给自己带来焦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想不做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焦虑感。你会觉得比如说你在寒假的时候你在写寒假作业，你有寒假作业，但是你不写，但是你心里面永远留这么一事儿，你说我要做寒假作业，我要做寒假作业，我明天就写寒假作业，我后天就写寒假作业。这个时候其实你是焦虑的，你没发现吗？即便前面你都在玩，但是你玩的不开心， 嗯 啊 panic 焦虑感很强。只有做是让自己消除焦虑并且获得快乐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嗯， 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青年朋友正在创业啊，或者怎样的话， OK， 实践出真知，干就完了。 啊、哦，没别有那么多的想法，别有那么多的顾虑， 对对对， 你只要往前迈一步，对对对，其实你就会发现更大的一个。 没错没错，你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时候，你也不能够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做，就没有一个人说我先想好了之后、嗯、我才能把 我把一切都规划好然后我再开始， 对对对、哦、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嗯嗯，所以这个是你对青年朋友们想要说的话。 Yes、 嗯、 OK、 嗯、就我看到还有一张照片，最后的一点时间、嗯、再给大家说一下这张照片里面有什么故事呢？ 哦，这张照片还是比较特别的，曼妮还是挺会选的、嗯、这张照片呢大家看到小朋友们其实都戴着口罩， 嗯 啊、然后呢头发也没有多少了。其实这张照片呢 是生病的小朋友吗？ 啊，对对对，他们其实是白血病患儿了。 哦， 啊，这是我去金丝带，然后做的一次故事会的一次活动。 嗯， 啊，当时呢也是 Danny 叔叔给小朋友们讲双语故事嘛。 嗯， 然后到达现场之后呢，看到了这些小朋友之后，开始其实我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嗯， 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啊，我真心的觉得这些小天使们，他们应该像普通孩子一样获得这种快乐。啊， 嗯， 所以说我当时做这次活动的时候做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卖力啊， 嗯， 然后呢也让小朋友们就即便我们看不到他的笑容，因为他们不能暴露在这个友军环境里， 对， 一定要戴这个口罩， 嗯 啊，所以说呢即便看不到他们的笑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眼神从他们动态中感受到他们获得的快乐，其实这是我非常有成就感的一次活动。 嗯， 那借由这次活动呢，我也想对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说， 嗯， 如果说你选择了一个创业的行业或者选择一个创业的项目的话，你要去感受这个项目能不能给你带来巨大的成就感。 嗯， 在给孩子讲故事，不光是这些白血病患儿这些孩子讲故事的过程中，在给其他孩子讲故事过程，因为我还有很多照片嘛，给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嗯 嗯，啊，我获得的是无限的快乐和无限的成就感。 嗯， 啊，当这些成就感都在你身上有所体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并且要一心把火的把它做下去。 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给别人带来了快乐，给别人带来了收获知识， 嗯， 给自己同样也是一种， 对， 像一种礼物一样吧。嗯， 对对对对， OK，嗯，So we call it gift and present， 嗯， Give to me 对吧，给我自己一个礼物。 嗯，啊，还是非常感谢 Danny 叔叔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时间到了， 哎，谢谢曼宁。 9:56，节目快要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他更多的故事，或者是想要了解他的这个小书虫计划呢，其实可以关注他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什么来着，就叫 小书虫计划， 就叫小书虫计划哈。 OK， 有一些什么幼儿教育的知识啊，想给小朋友讲一些什么故事啊，想怎么打消这个孩子要有小妹妹的这个焦虑感啊，欢迎大家去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 Okay. 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青年会客厅》，拜拜。 拜。 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